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 哎呀，刘叔叔啊，大家看啊，那儿的草大多是低矮的针毛草。嗯，这羊啊，为了啃伏在地上的草，嘴唇就得更厚一点。嗯，门齿的磨损也比臼齿更严重。 这样， 你们再看看，嗯，这羊毛里粘的这些沙土，这种颗粒和颜色，只有木吉家的草场上才有啊。 说的对呀， 陆若山兄弟，这次呢，你再看，你再看看那只 啊。哎，哪只啊？ 别过去，哎，咱们就站在这儿，单凭眼睛看。 对对对， 就那只， 单凭眼睛看。 哪只啊？ 就那只黑山羊后面那只。 哦，那只嘛，是来自南边的塔格果巴省，是阿吉汉一家送给你们的。 哦，那地方那么大，你怎么知道那只羊是阿吉汉家呢？ 对呀， 啊， 你没看见吗？那只羊的右耳朵上的记号。啊，为了进行群落比较实验，我给各家的羊都做了不同的记号。 哎，真神了！嗯，你就是拿了一堆乱草，我爸爸都能说得出哪棵草踩在哪个地方。 郭二山兄弟，你真不愧是他是郭干最矫健的雄鹰啊！啊，我看，就让他走吧。 那么说，都服气了？ 服气了， 服气了，服气了。 这就是天意啊！既然是天意，那么陆若山光临我们家的婚礼，是我们家的荣耀；中途离开婚礼，也是我们家的荣耀啊！啊！你们说对不对啊？ 对对， 那还不快请乐师出来，为陆若山兄弟奏乐送行！ 哎哎， 请乐师 出来！山兄弟，那给八方老爹带好，啊，我祝他长寿平安。 我们都祝福他，祝福八方老爹早日平安健康的回来。 再见了， 哎， 再见， 再见，哎，一路顺风。 广播剧《情满帕米尔》，陆若山由李山演播，刘露露由钟阳演播，刘云由王淑平演播，古丽米赫尔由江平演播，阿布鲁斯由段友演播，麻法老爹由邵德新演播。情满帕米尔由新疆人民广播电台、喀什地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录制。

山鹰来帮助我们同坏人战斗的时候，他怎么能分得清好人还是坏人呢？ 来，你呀，跟着我跳，跳起这种鹦鹉啊，山鹰就会知道我们是自己人，就不会伤害我们了。 哦， 来，跳起来，来，这样，手抬高一点。哎，对， 小山鹰 跳。 瓦法爷爷真了不起， 县文化馆的人把爷爷的笛声整理成乐曲，编进民间音乐集子了。 爷爷，除了您，没人能跟山鹰交谈了。 不，若若山就会，我已经把这个绝招交给了他。 爸爸，您累了吧？要不要休息一会儿？ 爷爷，您还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？ 怎么了？ 哎呀， 你要什么呢，我的小羊羔？ 这几天没有人托您给我送什么东西啊？ 姥姥可真是姥姥，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给忘了呢？不应该，不应该。哦，给我的百灵鸟。 谢谢爷爷。 是什么好东西啊？ 给我看看。 不给，看看嘛。 给吗？给我抢了吗？哎呀，别使劲儿，都快坏了。 那你松手。哟，我当是什么呢？我看这是个小石子儿，这几粒岩岩，这不满山遍野都有的吗？ 啊，塔吉克人有以物传言、以物寄情的习俗，送给一粒小石子啊，是在说我爱你的心像石头一样坚硬永久。送几粒石岩是在说，你对我来说就像食物离不开盐一样，我已经无法离开你了。 多有诗意，多浪漫啊。一定是古里米赫尔的白马王子送来的。 爷爷，你为什么不留住他呀？ 他说要去教学点儿，我也留不住他呀。 爷爷， 哎呀，你看这孩子， 古里米赫尔，你干什么去啊？ 我放羊去。古里米赫尔，等等我。 啊，爸爸，我们也该回去了 啊。 慢点。 哎， 您坐。 古里米赫尔长大喽，姑娘大了，留不住喽。他的心终究要离开我们。 爸爸，您别伤心。 你不用安慰我，我知道你和我一样的心情。说说吧，不要把什么都憋在心里。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是不是那个姑娘又让你想起了刘云了？ 一晃二十多年了。算了，您老不是说过塔吉克人应该把幸福留给别人吗？ 俗话说，